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理想，会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，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。 7点，重庆，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，只想为你亲自下厨。